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FM 95.4，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李茂贞、王行于、韩建这三剑客领着数千人冲到了安福门外，并且向皇上李烨提出了几个要求。无奈之下，李烨全部答应。但是与此同时，他给太原的李克用也写了一封信，让他速来秦王。昭宗乾宁二年8月7日，李克用移军的数天后，魏桥。魏桥呢，在长安北面的渭河之上，素来是长安的后门。你守住了魏桥，也就扼住了李茂贞、王行于进攻的路线。李克用的押军呢，就驻营于此。这一天呢，他的军营里来了一个人，此人面白无须，手持拂尘，虽进花甲，行走生风，虽看起瘦弱，但坐地生沉。你这样的人，除了太监，那就是失态了。但这个人呢，还是个太监。这是李烨派来跟李克用联络的，名叫张成业。来到军营之后，张成业告诉李克用说，皇上恕为贼子所逼，将军身为唐臣李氏外子，为国除贼义不容辞啊。李克用望着眼前这太监，他好像又看到了杨富光的影子。这个人也有那样的淡定和从容。他对张成业说，公公放心，我马上出兵。张成业又说，皇上行营盗贼四起，能不能派个人前往石门护驾？李克用点头，叫来一人说，这是我帐下亲将，由他去，圣上安全，不用担心。这个临危受命的军将呢，叫做石衍，代州人。接到命令后呢，他领着500骑直奔石门。在石门，石衍见到了一片混乱。李烨有禁军将领李军护卫，倒无安全之忧。可是呢，漫山遍野都是从长安城逃出来的百姓跟百官呢， 这其中呢就是趁火打劫的，没火打柴的，偷钱偷物偷人的。这一下呢直接从封建社会倒退到了原始社会。要么说石岩同志是一个人才呢，史记他善于设圈套打伏击，还能够望尘而估算敌人。没想到呢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安保人员。到了石门之后，他把手下的500骑兵分成数队来回巡逻，总算是维持住了逃亡的秩序。而在这个石岩抓小偷小摸飞脚抢劫的时候呢，他的老大李克用正在跟人互殴呢。两天以后，梨园寨王行瑜的军营，这些个年呢三剑客时不时冲进长安，把这庙堂当江湖玩的是不亦乐乎。可能呢把这庙堂当江湖玩的那是韦小宝，但聪明绝顶的韦小宝最终也是玩不下去了，何况你王行瑜呢。所以说这一天埋单的时候到了。在得知李克用进军魏桥时，王行瑜从兴平退到离家更近的梨园寨，没多久他的寨前布满了押军呢。在前面领军的是李存信和李存审。这话说呢，在神雕侠侣的最后一章，周伯通、黄药师、伊登、郭靖们重游华山论剑之处，只看着一帮村夫啊在此地是舞枪弄棒争天下第一。庄严如一登者也不禁哑然失笑，就说这天下第一岂是谁都可以争的呢。所以说呢这话呢也送给王行瑜同学，天下第一这是你能去争的吗？王行瑜到了今儿个才知道自己呢也就是一村夫的水平，一番冲击下来损兵折将大败而逃。行着半路满腔怒气，说好的三兄弟齐上阵，到头来怎么就我往前冲啊。那一刻王剑哥还不知道他这大哥已经干出了卖友求荣的事儿了。数天前王行瑜仓皇逃跑的时候，李茂贞的军营里局势已经很明了了。三个臭皮匠本来可以跟诸葛亮一拼高下，三把剑齐上阵也未必会输给李克用。但只可惜什么呢，三剑客没有郎情妾意剑那般默契，也没有这杨过小龙女玉女素心剑法那样心灵相通。大敌袭来各自舞，韩剑呢就已经缩在了华州不吭一声不出一兵，而李茂贞呢已经决定为自己留下后路。在经过深思熟虑左右推算之后，李茂贞叫来自己的义子李继鹏说，你在长安欲结皇上？李茂贞当头就是一喝，李继鹏摸不着头脑，这不都是义父您吩咐的吗？望着义父的满脸的气愤和无比正义的庄严法相，他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儿了。果不其然，李茂贞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是魂飞魄散呐！你好大的胆，居然陷我于不忠，来呀拖出去砍喽。不一会儿李继鹏这脑袋就被装进了一个布袋里。江湖上说什么呢，跟着头干100件好事比不上跟头干一件坏事。显然了江湖语录那也是会坑人的呀。李茂贞不会让李继鹏白死，他的死未必重于泰山大人，但是呢却对义父大人意义重大。数天以后，那个曾经试图让李业搞凤翔游的脑袋搞了一把石门镇游。石门镇是哪儿啊？皇族避难所。李业的面前摆着李继鹏的脑袋，随头而来的还有李茂贞的报告，说什么呢， 当日成天门兵乱之事，臣实不知，今斩逆子已是清白。笑话，就这脏兮兮的脑袋就能证明你李茂贞的清白啊？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弃卒保帅之计。李烨同学千万别上当，记着他逼死杜让能的仇，记着他数次嘲笑你的恨，记着他横行长安的罪。李烨就沉默了，无兵无将，他这在唐末做皇帝实在是太苦了，那么唯一可用的只有制衡之术，让李克用灭掉凤翔，扫滨州，占华州，让其继称罢河戍之后又一统京畿吗？到时候来谁来治李克用呢？以毒攻毒最终的目的是让毒互相克制，达到平衡，而不是让其中一位占据绝对的优势。良久，李烨下了新的指令，暂设李茂贞，全力对付王行瑜，等消灭王行瑜之后再来开会讨论李茂贞的问题。下完这个命令，李烨怅然若失，他不禁又想起了与杜让能诀别的时刻。杜相啊，请原谅朕，为了大唐的基业，只好放过李茂贞了，且让王行瑜的血来祭你的冤魂吧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这边魏桥李克用的军营，在接到李烨的指示后，李克用就笑了，他马上就猜到了李烨的心思，这一臣一君早已互相洞察若明。好，感情皇上对我还是不放心呐。想了一会儿，李克用叫来一个人说，你替为父去一趟石门镇，跟皇帝啊聊聊天。这个人呢就是李存勖，这一年他11岁。李存勖就问，见皇上干什么呢？李克用就跟他说，重要的不是你干什么，而是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合适的地点。史记说，这个李存勖同学啊，从小可以说是苦言汉文化，但是呢估计对他爹的这句深奥的话也有点不理解，但是他呢终究会明白的。而这一次呢，自己可能要充当的是一个人质的角色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少年一去兮不复返。李存勖说，乱边，风味萧萧，黄河暖。说罢呢他还唱上了，白马是金鸡，连翩西北驰，借问谁家子，忧病游侠儿，只身尽天子，报国尚未迟。他是边走边唱，渐行渐远呐。石门镇，李存勖见到了李烨，一位28岁将近而立，一位年方11幼学之年，一位体貌明粹，神气雄俊，一位是体貌奇特，沉厚不群，一位尝尽世间喜怒哀乐，一位朦胧而不知世之险恶。这当是今日之帅哥与明日之帅哥的双雄会啊。但是呢，李烨先叹气了，以前的他幻想着绝地反击，赴唐振业，今儿的他呢却尝过太多的失败和无奈。昨天的他曾经豪气干云天，今天的他锐气已消磨。昨天的他自认国之少年， 如日之初出，光耀大地。但是今天呢，他却有苍老疲惫之感。而眼前这个英气的少年却是全新的，他没有被挫折打掉信心，没有被险恶磨掉棱角，也没有被黑暗污染心灵。李晔呢，抚着李存勖的背说，儿是国之栋梁，他日记得尽忠于吾家。他日，李晔断想不到他日之后，眼前的少年取唐氏而代之，如此当是国之盗贼啊。可这位少年又为他报李唐血海深仇，让李唐的祖宗们多吃了十多年的香火，这也算是一种忠心吧。那么对于堂弟的期许，李存勖呢还以微笑。史记两年之后，他开始读春秋，春秋里桓公伐楚，宋吉楚平，吕相绝秦，吴元奔吴，专设诸刺吴王僚。您瞅瞅这里面的内容，实在是没有匡扶皇室的内容啊。春秋就是一场梦，是一场争霸的梦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李晔热情地接待了这位猛将之子，据说还送了不少值钱的玩意儿，最后呢还送李存勖回家。李晔呢不需要人质，因为人质在刀枪说话的日子里没用，他只有信任那位飞虎子会记李唐之恩，尽忠报国，尽义事君。送别之日，李晔望着李存勖隐约有虎之气势的背影，叹道，此子可亚其父。那么从此呢，李存勖又有了一个外号，叫李亚子。昭宗乾宁二年11月，滨州。在李晔对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，李亚子的父亲正在实践忠君爱国的思想，他已经将国家败类王行于是逼到了绝境。王行于面容憔悴，嘴唇干裂，微颤着登上城头。他早就看到了城下金甲铁马掩大地，黑云猎旗遮青天呐。穷途泪陷，王行于想哭。他也是想明白了，自己这么多年追求着虚无的东西，尚书令你要来干嘛呀？横行长安的快活得意你要来干嘛呀？看天子低头服软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这要挟天子很爽吗？所有的一切让我们抬头追逐，所以呢，经常忘却脚下的路。可是王行于尚不甘心，尚存不满，为什么这位独眼龙追着自个儿打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冲进长安耍了威风？按照犯罪情节记，自己还是个从犯，上天不公啊。大唐的法律什么时候变成首恶不究，从犯必惩了？王行于擦擦眼屎，张开了干涩的眼，看到了李克用。他突然大喊道，我没罪啊，逼迫皇帝的事儿全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，不信你领着兵去凤翔打听打听，我自个儿也会去长安说明情况的。李克用一听就笑了，回喊道说，王上父太谦虚了，我受皇令讨三贼臣，您就是其中之一，还想束身归朝自首，呵呵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啊。当日自我放纵的王行于，今儿个连自首的机会都没了，那难道还要自尽不成？王行于决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在一天夜里，他领着自己的家属是冲出城门，向着黑乎乎的未来奔去。往前一看，前方有一把刀反射着冷月的寒光。握刀之人你也应该认得吧，